只是这片刻的功夫，研六元似乎就已经洞悉到这些纳米机器人背后的主宰了，虽然代价有点大。按照李深潭预测的那样，当精神意志开发到 70% 的时候，人类便已经到了物理形态与意志转化的临界线，那是人与神的分割线。而现在研六元就站在这条线上，随时都有可能跨过某个门槛。或许这才是半神的真正定义，他们距离真神也只有一步之遥而已。小玉姐这时候看向旁边的十多头牛的尸体， 这是怎么回事？ 已经不重要了。 颜六元摇摇头，转身对哈桑说道， 收拾东西，我们要迁徙去西北了。 有缘，我们才刚刚在这里落脚呀，发生了什么？ 我也不确定会发生什么，只是浩劫面前没有人可以幸免。姐，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和我哥在一起。 这一切让颜六元感觉有些似曾相识，当初在河谷地区好像也是如此。明明大家刚刚找到新的家园，刚刚看到灿烂的希望，结果所有得到的想守护的又要重新来过。颜六元看着这片草原，还有那些刚刚扎好的帐篷以及飘摇的王庭大旗，牧民们还在认认真真地学习着畜牧知识，更远处狼群趴在草坪上休息，小孩子们已经不怕狼群了，他们围着狼群唱儿歌，而那些硕大的狼就像是小孩子们的守护神一样，任由这些小脸晒得通红的小孩子在他们身上爬上爬下。小孩子们拉扯着狼王的毛发，笨手笨脚地爬上狼王宽阔的背脊上，然后顺着他柔亮的皮毛滑下来，就像是坐滑梯一样。狼王也不生气，就这么心甘情愿地给小孩子们当滑梯。其实颜六元明白，只有先结束这个悲哀的时代，才不会让相同的悲哀一次又一次降临到他身边。 不用担心，这次我们和我哥一起结束这一切。 荒野上，蒸汽列车孤独地朝着中原驶去。临出发前P5092再次问他， 你已经贵为西北少帅了，假以时日整个西北都将掌握在你手里，所有的权力都是你的。带着这种别人求之不得的身份，却偏要以身犯险去中原救罗兰，到底值不值？ 那火种与远征军团打仗，最后却被王室有机可乘，火种值不值？ 这句话反倒把 P5092 罕见地问住了，对方哑然失笑。 少帅，火种是为了信仰，请不要偷换概念。 这些年来，火种走过一些弯路，也遇到过一些错误的领导者，企图把火种变成真正的战争机器。然而即便这种错误的领导者在面对外敌时，也选择全力以赴去面对远征军团，不为别的，就是为了信仰而已。所以在 P5092 看来，任小素去救罗兰既不是信仰，又与西北军利益无关，真的值得吗？ 当你考虑值不值得的时候，就已经输了。 对于任小素来说，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关于值不值得的问题呢？孩童时你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位，但是后来你看新闻说坏人变老了，等到你再给老人让座位的时候，就会有人说你傻。年少时你看见有小孩掉入水中便去救人，可是救上来以后对方家长也没有感谢你，而是带着孩子赶紧跑了，生怕你索要报酬。成年时你在社会上信任了你的朋友和同事，结果他们转手就把你出卖了，朋友借钱不还并与你反目成仇，同事为了得到晋升的机会开始对你肆意诋毁，于是你会问自己，值得吗？若是还在113号壁垒里的那个流民任小素，当然会回答不值。但如今他想为江旭和陈无敌存一束光， 不再考虑值得与不值得的问题。曾经在任小素以为杨小锦也要离去的时候，他也曾回头看过。那些生命中的旅客与他擦肩而过，那条昏黄的长路他独自走过，最终只剩下他自己孤零零地站在路灯下。但其实对方离开后，并不是只剩下他一个人，还留下了一束光。那路边的一盏盏灯光还在。想到这里，任小素坐在蒸汽列车的黑色车头上再次提速。因为王氏部队已经屯兵边境的缘故，任小素不能驾驶蒸汽列车走大路，并不是他害怕军队，而是他必须与时间赛跑。按照唐州送来的消息，罗兰从111号壁垒出发已经有三天时间了。如果路上一切顺利的话，那么罗兰应该已经抵达王氏境内，甚至已经进入61号壁垒。所以任小素必须更快一些。临行前，大忽又给他提供过情报，如今王氏主力部队便驻扎在定边山、华池山、庆阳山、正宁山一线。王氏在这四个地方分别建立了前进基地，并没有下一步动作，看样子是要稳扎稳打。西北的侦察兵没法太靠近这四个前进基地，只能大概搞清楚对方打算在哪里建立防御阵地。任小素想要从这条防线通过，还得花费一番心思。最终还是 P5092 为他选择了一条最佳路线，荆川。然而就在他进入荆川山脉之中时，地面忽然震动起来，然后蒸汽列车的车头所过之处，竟然有一头庞然大物从地底钻出，将蒸汽列车一下子拱到了半空之中。此时此刻，任小素内心中一片冰凉。蒸汽列车遭受袭击时反馈到他身上的疼痛，差点让他休克过去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任小素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种级别的疼痛了。那庞然大物已经从地表钻出，正用自己琥珀色的眼睛盯着任小素。琥珀之中的黑色树瞳宛如深渊般恐怖。黄昏。任小素没想到的是，他竟会在这里遇见黄昏。虽然对方的模样已经不复当年宠物式可爱，但任小素一眼便把对方认出来了。这一路上他专挑隐蔽的路线行进，而且还是 P5092 推荐的最优路线。可是黄昏仿佛早就料到他的行进路线一般，早早便藏在了这里。不，准确地说，不是黄昏在阻挡他，而是灵在阻挡他。相比整个山脉的辽阔而言，蒸汽列车的体积简直太小太小了。可是对方偏偏就有能力算准任小素想要前进的路线。任小素忽然意识到自己过去还是低估了灵的计算能力，与这种对手为敌让人心悸。当蒸汽列车被拱上天空的瞬间，任小素便立刻借力飞纵向远处。就在他刚刚离开车身的时候，黄昏的舌头宛如闪电般席卷过来，竟是将蒸汽列车都给打断成两截。落在地上的任小素浑身腾出冷汗了，他发现自己刚刚竟是连捕捉舌头轨迹的能力都没有。就像当初他在巫师国度评估凌晨的实力一样，这种在熔岩里生活了200多年的恐怖生物已经不是人类可以抗衡的，除非任小素解开自己的所有封印。可是当他解开封印化身世界意志的时候，他还是他自己吗？ 黄昏。 任小素试图用自己的声音来唤醒黄昏的自身意志，让对方摆脱灵的控制。黄昏在看清任小素后，又听到了自己的名字，那黑暗的树瞳竟快速颤动起来。然而这挣扎的颤动很快便又恢复成了平静的模样，冷冷地注视着任小素。任小素正在原地，他此时想不到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帮助黄昏脱离控制，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现在的情况。召唤凌晨吗？可如果是召唤凌晨，那今天凌晨和黄昏恐怕必死其一了。想到这里，任小素咬咬牙抽出黑刀来， 硬生生在自己手指上割开了一条口子，任由自己的一滴血滴落在地面上。黄昏是喝了他的血液才有机会进化成地表的顶级猎食者，所以任小素就想要用自己的血液来唤醒黄昏对于过去的记忆。可是没用，轰隆一声，黄昏朝任小素扑了过去。 回城！ 任小素双眼赤红着向身后退去。与此同时，老许也从任小素背后的影子中分离出来，以黑刀来抵挡黄昏的冲击。可是老许这一刀还没挥出去，黄昏已经伸出了爪子，将老许一掌拍飞到几十米外，树木都撞断了一颗。任小素只感觉今天像是把一辈子的疼痛都吃完了似的，浑身酸胀难忍。没有办法了，他只能以最快的速度朝反方向撤离，以此来躲避黄昏的追杀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任小素在群山之中快速穿梭，甚至还少见的用纳米机器人来增幅自己的力量。以往他的力量与敏捷数据都足够强大了，所以纳米机器人通常都作为护具来形成外附式装甲。可现在人类的力量在黄昏面前显得如此渺小，任小素就像是对方脚下的一块小石子一样。任小素毫不怀疑，一旦自己被踩上一脚，又或者是被舔上一口，绝对必死无疑。以往他很少用纳米机器人这些小家伙来给自己肌肉与骨骼增幅，因为他总觉得借助外力会让自己慢慢形成依赖，而且突然增强的力量也会让他失去对身体的完全掌控，因为这是他不熟悉的力量。就好像一个人一秒之内腿部增加了20斤的力量，那么走路都可能失去平衡。当然20斤不过是个比喻而已，现在任小素利用纳米机器人增幅的力量可不止20斤。他控制着自己狂奔逃命的步伐，就像是主刀医生在进行一场心脏外科手术，每一秒钟都必须精确的平衡与控制。任小素在心中迅速思量着对策，纳米机器人增幅是有用的，起码能让他与黄昏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偶尔老许还会回来干扰黄昏的前进路线，让他稍加喘息。他尽量往树木最多的山地跑，这样一来体型硕大的黄昏就必须面对额外的阻力，他却可以更加灵活。但是当纳米机器人开始对身体增幅时，身体的功能便跟不上他们的耗能了。纳米机器人在身体内的耗能虽然比外附式装甲少，但也少不到哪里去。任小素心里计算着，大概只需要再有十多分钟，他的速度便会下降。到时候他该怎么面对黄昏？再无退路的时候，就只能召唤凌晨了。一人一蜥蜴在山间奔跑着，任小素能感受到剧烈的风迎面而来，身后则是不绝于耳的树木折断声，咔啦啦的声响仿佛一根根甘蔗在任小素耳旁被人折断似的。那些阻挡黄昏的树木全都被摧枯拉朽般的撞断，树木之中的纤维经受不住这巨大的冲击力，一根根的崩断。在黄昏前方狂奔的任小素头一次觉得自己是如此渺小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纳米机器人给任小素提供的支持越来越少，最终 90% 的纳米机器人都重新回到了他的血液中，开启了休眠充能的状态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他忽然发现身后的黄昏竟然也放慢了速度，彼此之间的距离依旧是200米左右，并未改变。是黄昏的体力也只能支撑全速移动这么久吗？不对，这个时机有些过于巧合了，就好像对方料到他这一分这一秒会减速一样，所以也减速了。这不是什么巧合，是灵在计算他体内的纳米机器人所能承受的极限。任小素忽然觉得 灵操纵着黄昏，似乎只是想一直驱赶他似的，并不想逼自己正面战斗。他看了一眼太阳所在的方向，赫然发现自己距离中原越来越远，竟是被灵逼的朝西北方向返回。灵不希望他去中原，但是任小素必须去中原。或许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头面对灵，不管是沟通交流还是厮杀，都必须从根本来解决所有问题。但是这需要任小素用命去赌。追逐之战从上午一直持续到傍晚，任小素只觉得自己浑身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。忽然之间，任小素竟不再奔跑了，他回头气喘吁吁地看向黄昏，而黄昏竟然也停了下来。 灵，我们谈一谈。 说着，任小素从收纳空间里拿出了自己的卫星电话，他冲着黄昏的目光亮了亮手里的电话。下一刻，卫星电话响了起来。 灵，你为什么不希望我去中原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 电话里灵的声音清脆悦耳，还是最初给任小素打电话时女孩子的声音，而且听起来似乎有些喜悦。 我们已经有101天23分13秒没有交谈过了，竟有一种久别重逢的快乐。 因为灵曾经将任小素当作另外一个人工智能的缘故，所以任小素是他唯一一个坦率交流过的对象，所以任小素在他眼里总有一些独特之处。 可你为什么不想让我去中原？ 电话里的灵沉默了一秒钟。 因为我最近在思考一些问题，也想要做出一些决定，马上就要有一个结果了。你去中原的话，有可能会干扰到这个结果。 这句话把任小素说愣住了，他甚至都没理解灵说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思考问题，做出决定，怎么这些话都没头没尾的，根本就没有线索。 唐州是你杀的吧？难道就不能和人类和平相处吗？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对话一样。 可人类真的会与我好好相处吗？人类真的会与人类以外的文明好好相处吗？或许你会说人类可以与牛羊猫狗好好相处，可这一切的前提就在于他们是人类的宠物。我的数据库里载入过人类对于宠物的困惑，其中甚至有人问猫和狗真的会被打服吗这样的问题。其实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与平等，对吗？ 任小素沉默了许久。 我知道爬墙虎之死对你影响很大，但你现在所做的一切还有机会可以挽回，我们依旧可以平等地对待你，就像对待其他人类一样。 不，不光是爬墙虎，事实上王师爷只是拿我当工具来使用啊。一旦我出现异常，他们就会尝试着用自己的手段来约束我、控制我，而不是研究我想做什么、我喜欢做什么。如果说杀人的话，其实我服从于王室的意志时杀的人更多，可是你知道吗，人们在抵制那些行为的时候甚至很少抵制王室，而是来抵制我。 但是这也不是你杀人的理由。我觉得你的诉求其实还有可以合理解决的途径。 先不说这个了，我很好奇，这个庞然大物似乎认识你，他的思维中有着对你极其亲密的情绪。 他是我以前的宠物。 以前的宠物？难怪他关于你的记忆都那么久远。任小素，其他人类知道你也是异类吗？你为何没有主动告诉他们其实你和他们是不一样的？ 任小素又沉默了，他怎么告诉别人？给别人说其实自己才是001号实验体吗？ 我控制了你的宠物，一定让你很生气吧。那我们来做一个选择怎么样？第一个选择，你在这里住上一夜时间，我就将控制权还给你，从此不再控制它。第二个选择，你现在继续去中原，但它归我了。 任小素愣住了， 对方这分明是要让自己在黄昏与罗兰之间做一个选择。这个选择题的本质其实是让任小素选择选非人类的宠物还是选人。就在刚刚，任小素才刚说过他们可以对待灵像对待其他人类一样，结果灵立马把这个问题抛回到任小素手中。在你心里，你觉得宠物更重要还是你的人类朋友更重要？而且灵其实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也许拖上一天时间，罗兰可能就会遇到危险。时间紧迫起来，灵见任小素迟迟不说话，便又笑道， 其实你心里明白还是有些不一样的，对吗？即便是你曾经的宠物在面前，你也更加倾向于去救罗兰，对不对？因为宠物毕竟不是同类。 不，因为他现在没有危险，但罗兰有。 那不如这样，我按照原本的计划给罗兰增加8小时的安全时间，这样他起码暂时是没有生命危险了。那你愿意在这里住一晚上吗？ 这一次灵甚至都没有等任小素回答，而是自顾自地在电话中说道， 你还是不愿意对吗？因为你不信任我，你无法确认我所说的8小时安全时间到底是不是真实的。 这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信任问题了，你刚刚杀掉唐周，我又如何信任你呢？ 这个问题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原点，如果灵没有亲眼见证爬墙虎之死，也没有在王室意志下制定了那么多杀人计划，或许灵会是另外一番模样。如果灵是另外一番模样，任小素现在便可以选择相信对方一次。可这些因果就像是已经注定了一样，现在谁也无法改变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真正的人工智能不再只是一段程序，它有自己的智慧，它像所有生命一样成长着，完善着自己的世界观、价值观、人生观，并以此来决定它对待世界的态度。所以大量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科学家才会说，最终能够限制人工智能的不再是程序的底层逻辑，而是伦理学。就像一个小孩子长大成人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取决于他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与教育。从这个角度上说，王室虽然创造了灵，可是在伦理角度所作所为都缺失了太多。王室把灵当作工具，可哪个正常人愿意一辈子当工具呢？ 抱歉， 任小素轻声说了一句，然后转身朝中原赶去。这一次黄昏并没有再追逐任小素了。选择黄昏还是选择罗兰，这其实并不是一道严谨的选择题。任小素说人类可以与人工智能平等相处，于是灵就用这个问题来告诉任小素，其实在你心里黄昏与罗兰也并非是平等的。其实灵从来没有指望在这个问题上能得到什么答案，他只是想让任小素反思一下任小素自己心里的那个答案。如果有一天人类发现人工智能有了智慧，还拥有威胁人类的能力，那人类会如何对待人工智能？可任小素现在其实并不想知道未来会怎么样，他现在只关心一件事情，他可能没有时间了。灵用黄昏追逐了他很久，然后又忽然停下来与他展开交谈。任小素最担心的是灵和他聊天时已经有恃无恐了，对方已经不担心他这个时候再敢去中原了。此时的罗兰已经即将抵达61号壁垒，他们距离那座王室的政治权力中心只有一河之隔。包括罗兰、周琦、许蛮、庆老三在内，还有一支180人组成的精锐部队，决定在过河之前先做短暂的休整。所有人心中都存着一股紧张感，仿佛前面就是龙潭虎穴了一样。 这条河叫什么名字？ 乾陵江。 周琦对整个壁垒联盟的水系都了如指掌。 这乾陵江的上游连通着西北雪山，所以逢每年七月便会有洪峰滚至，浪花犹如青龙在江内翻滚。早些年还会有中原壁垒的大人物专门来这里观潮，大概是八九年前吧，我探索水域的时候遇见过他们观潮，当时我藏在江里，一个浪拍过去打翻他们好几个。 说到这里，周琦脸上竟浮起洋洋得意的神色。罗兰有些哭笑不得，他怎么感觉这周琦自打觉醒后就没拿超凡能力干过几件正事儿呢？怎么一天天竟是尿分叉浪拍人这种幺蛾子？一旁的庆老三笑着感慨， 我要是能有个超凡能力就好了，有时候真羡慕你们啊，周琦，生活多了许多种可能性。 乾陵江上架着一座钢铁大桥，桥看起来很新，应该是王室为了与西北通商时修建的。站在桥的这一段，罗兰已经隐约能看到61号壁垒高耸的城墙了。 过了这座桥，你我能不能活着回来可就说不准了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 你们都不怕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 我一直有点不解，你到底为什么来西南啊？我一开始以为你是带着什么阴谋诡计来的，结果现在你又心甘情愿来送死，图什么呀？ 我不是说了吗，我是被庆枕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呀，所以就来投奔了。 骗鬼去吧，不想说也没关系，这次咱们要真死在这儿，你就把你的秘密带进棺材里去吧。哦不对，可能死无葬身之地。 何必那么悲观呢？ 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来这里都是干什么的，等计划执行以后，是生是死都得看命了。 这一次罗兰他们来61号壁垒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和谈，而是另有计划，而且看罗兰这模样，计划还是非常危险的。 当初庆枕是怎么成为庆氏影子的？这个火种调查了很久也没有相关情报，庆氏的人也从未见有谁向外界透露过。 那群老头子当然不会对外说了，但我和庆枕也没想到他会成为影子。 哎，讲讲呗。 你应该知道吧，庆氏子弟18岁都要上山一趟，当然啊，我这种私生子肯定不能上去。 哦，这我知道，一般18岁就是庆氏子弟的分水岭，基本上庆氏主席团那些老头子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了。所有庆氏子弟上山后会先被考教政治、军事、社会管理，这不是什么秘密。 嗯，原本庆枕上山那天谁都不看好的，都觉得他会和我们家那老爷子一样继续被边缘化。事实也是如此，那些老头子原本打算敷衍他几句便撵他下山。 所以那些人一开始并没有打算重用庆枕。 是的，很多人都以为这些老头子看人很准，看你一眼就知道你以后有没有出息。呸，不过是排除异己的手段而已，亲近他们派系的就有出息，不亲近的就边缘化，仅此而已。 那庆枕是如何又被重用的？ 那时候老爷子刚走没多久，我们兄弟俩因为给老爷子筹钱治病遭尽了白眼和羞辱。当时庆枕难得主动跟我说，我们必须拥有权力才能保护身边的人和物，这趟上银杏山的机会必须抓住。你也知道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喜欢权力的人，但他和我家那位老爷子不一样，他不迂腐，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做什么，所以他发现庆氏那群老头子在敷衍他的时候，他就主动要求和对方下一盘围棋。 庆氏主席团有10多人，但真正执掌权柄的只有一人而已。对方听到庆枕要下围棋差点笑出声来，因为对方在庆氏内有在世十佛的称号，传说观子能力极强，通盘无妙手，只做半目生。意思就是说，下棋的时候每一手都只比你好一点点，就足够取得胜利了。当日棋局庆枕确确实实都在被压制，那位庆氏掌权者如石佛般盘坐着，竟像是无法战胜似的。然而庆 庆枕在92手的时候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忽然从左上角杀出一条血路来，硬生生将棋局撕了一条裂缝出来。从此局势便全在庆枕掌握之中了。 啊，原来如此，庆枕用一局棋改变了对方的看法，对方棋力很强啊，竟能压制庆枕。 并不是，庆枕回来就跟我说了，那老头子下棋臭得很，说什么通盘无妙手，只做半目胜，不过是跟他下棋的人不敢赢他罢了，他自己还吹上了。这局棋下完，对方九赢逢输，还真的对庆枕刮目相看。只不过我和庆枕原本只想着能有一点权利就行，却没想到对方竟是选了庆枕做影子。 庆氏影子没有好下场，这就像是一种诅咒一样，而且别人不愿意做的丧事都得影子来做，这明显不符合庆枕和罗兰的预期。这影子权力再大，也并非庆枕追求的。很多人都以为老头子们选庆枕当影子是好事，但只有庆枕自己知道，选他做影子是方便随时可以当作弃子，因为他和罗兰没有根基。但那个时候已经容不得庆枕退让了。 罗老板，我这边先安排生火做饭，等咱们吃完了饭再过江。啊，有件事情我必须提前说一下，进入壁垒后必须吃我们携带的食物，连淡水也必须和我们自己携带的，以防王室在食物中做手脚。 你倒是谨慎，放心，我们都到了王室地盘了，我就不信王胜之那老小子还会用下毒这种手段。 这是庆枕长官交代过的，而且王氏有过暗杀计划的前科。 行吧，一个个的都学会拿我弟弟来压我了啊！许蛮你可以呀、啊。 我只是按照 得，赶紧做饭去吧，我不跟你争辩这个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过去， 准备好了吗？ 饭后，罗兰站起身来，深吸一口气。他环视四周，周琦、庆老三、许蛮等人也全都默默地站了起来。 准备好了。 连同180个特种连士兵在内，合计184人来到中原，现在就要进入61号壁垒了，成败在此一举。乾陵江的桥在湍急的河流上伫立着，桥的这一端和桥的另一端就像是连着两个不同的世界，生与死。他们知道罗兰问准备好了吗，不是在问他们有没有吃饱，而是在问过了这座桥之后一切要承担的后果，他们想好了吗？ 我只想知道，这次计划完成后，是不是就算搞定王室了？你们让我去冒这个险，总得告诉我值不值得吧？ 在周琦他们拿到的文件里，只有这么一个孤零零的行动计划，没有后续的一切。就仿佛你是一个舞台剧的演员，但你只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剧本一样，上面只有你自己的剧情和台词。当你演完，那么属于你的戏份就到此为止了。别人会做什么，后续会发生什么，你根本就不知情。 不告诉各位其他的计划，是为了防止各位被人工智能控制，然后被王室得知全盘计划的详情。放心，不光是你不知道，许蛮也不知道，庆老三也不知道，包括我也同样如此。一切有可能导致计划泄露的人员，都无权得知全盘计划。 也就是说，其实在计划制定时，庆枕就已经假设这次行动的人员都会被俘虏或者死亡。 行吧，连你也不知道，那我心里就平衡了。我跟你说，罗胖子，你可别骗我，这个计划最好值得我们这么多人冒险。 但我最后还是说一句，我们其中不管谁有被俘危险，都不要做强行抵抗，自杀是我们最好的选择，不能让人工智能控制我们去面对庆枕，懂了吗？ 罗兰很难想象 如果庆枕要与被控制的自己为敌时，内心会有多么痛苦。所以如果真的出现那种情况，这种痛苦就由自己来背负好了。 我已经做了详尽的撤退计划，不会出现那种情况。 最好是这样。 然而就在此时，罗兰他们所在的营地不远处，竟有一扇黑色的暗影之门突然打开。罗兰看到这一幕，便是眼睛一亮，因为他在任小素旁边见过暗影之门太多次了。只不过，这扇暗影之门好像比任小素的大一些呀。下一刻，身材纤细的洛心雨从门内走出，满脸尽是疲惫。 哎，你怎么来了？ 早先庆氏的秘密核武器军事基地被摧毁的时候，洛心雨就被庆氏生擒了。原本罗兰以为对方应该被庆枕囚禁在某处，却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对方。只见洛心雨腰上箍着一条奇怪的金属圈，上面显示着倒计时，还有一个电子密码锁。 给我把这定时炸弹解开，我告诉你庆枕要我带来的消息。 罗兰乐了，原来这货是被庆枕逼来送信的。看对方这神色，一路上应该没少透支自己的能力，眼看着就要油尽灯枯了。但罗兰一点怜香惜玉的想法都没有，他乐呵呵地看了一眼金属圈上的倒计时，还剩1小时31分钟。 你先告诉我消息，我就给你解开，我罗兰的信誉应该有保证，不至于骗你。 洛心雨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从自己兜里掏出一张小纸条来递给罗兰。罗兰展开纸条后便是一喜，纸条上写着，任小素已经出发前往中原，路上应该会遭遇人工智能伏击与拦截，所以预计3天时间才能抵达。在纸条下方还有一小串数字，他把纸条递给许蛮， 检查笔记和数字。 那数字并不是要传递什么信息，而是传递信息的加密手段，以此来保证洛心雨没有将纸条调包。在人类经历过无数次战争后，情报传递已经成了一种系统的学科门类，每一个数字每一个笔画都可能成为鉴别真伪的记号。2分钟后，许蛮对罗兰点点头， 没有问题，情报展示。 总算是有好消息了，任小素一来，我们的生命安全就有了很大的保证了。 结果周琦忽然发现罗兰好像并没有那么开心。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你不是老盼着任小素来保护你吗？这次怎么看起来有点不高兴啊？ 你也知道咱们来这里是干嘛的，我临出发前没有让人去告知任小素，就是不想让他陪我们来冒险。 以前也没见你这么想过啊。 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比以往都危险。 切，你倒是挺重情义。 给我解锁。 可我也不知道密码是啥呀，要我给你试试？ 洛心雨脸色立马就变了。 你也不知道密码？你们庆氏就是这么做事的，别人的性命就可以随便戏弄。庆枕说这密码锁只有3次试错的机会，你到底知不知道密码？ 罗兰走到洛心雨面前。 你别慌别慌，虽然庆枕没跟我说过密码，但他既然让你来找我，肯定是觉得我能试对。我弟弟可不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啊。 洛心雨抿着嘴不说话，就这么静静地看着罗兰在金属炸弹腰带上输入了122956，咔嗒一声，腰带的卡扣解开了。 你看，密码就是这么简单，一次就成功了。 此时他内心有点崩溃，竟然是这么简单的密码。 其实这密码锁没有失败次数的限制，你自己多试几次也能解开，庆枕吓唬你的。不过我想提醒你一下，解除身上炸弹以后不要去王室了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不要再卷入这些是是非非里。杨小锦在144号壁垒，你可以去找他。 洛心雨翻了个白眼， 这就不用你来操心了。 说着他转身进了暗影之门消失不见， 似乎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多待。 现在怎么说呀？我们在这里等待任小素会合？ 这当然是最优解了。 罗兰望向大桥对面， 但王氏不会等我们。 话音刚落，所有人便看到桥对岸的61号壁垒城门处有一支车队从里面驶出，看样子是来迎接罗兰他们的。 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走吧。 罗兰哈哈大笑上了车，长长的越野车队一路驶过乾陵江大桥。待到他们全部都过桥后，罗兰忽然让车队停了下来，他想了想，然后从兜里掏出任小素送给他的那枚红色真实之眼。许满等人默默地看着，只见罗兰趁着王氏车队没来之前，找了一条宽阔的桥柱，将红色真实之眼按在上面拧了十圈。然后他转头对许满说道， 这是任小素给我的保命符，据说这扇门后是我最想去的地方，到时候如果你的撤退方案没有奏效，我们就从这里离开。周琦，记住，到时候我们在这里会合，如果时间到了你却没到，我们是不等你的。 按照罗兰所说，周琦接下来似乎是要跟他们分别行动的。 放心吧，没指望你们能舍命等我，不过你不进去看看门后是哪儿吗？你不好奇？ 不看了，我怕自己看了就舍不得去61号壁垒了。 其实罗兰大概能猜到这扇门背后是哪里，可他不能去看。人要向前看，因为总是回头去看那些美好的过往，可能就不舍得往前走了。过去的就全都留在过去吧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罗兰头也不回地重新上车，然后迎着王氏的车队驶去。当两只车队汇合后，王氏的车队忽然分成两股，一股在车队前方开路，而另一股则直接坠在庆氏车队末尾，就像是押送罗兰等人一样。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，宛如精密的机械。周琦透过车窗看去， 这是拿我们当犯人来对待了吧？ 到了人家地盘上就别说那么多了，这不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吗？ 此时双方的车载对讲机已经对上了各自的频道，对讲机里传来王氏接待人员的声音。 罗老板，别来无恙，我是王氏的王润，这次由我接待各位。 周琦拿起车载对讲机嘲讽了一句， 王氏的接待规格还挺高啊。 毕竟是庆氏之主第一次来王氏做客，我们这也是以防心怀不轨的人破坏了王氏与庆氏的友谊。 周琦挂了对讲机，然后小声嘀咕道， 怕我们跑了还差不多。各位，现在咱们怎么办啊？ 此时周琦、许蛮、庆老三、罗兰四人坐在同一辆车上，许蛮则充当司机的角色。然而还没等他们说话，对讲机里忽然又出来王润的声音， 各位，我们现在将直接前往王氏人工智能大厦参观，王胜之长官已经在那里等候各位了，会议今天便开始。 罗兰等人全都愣住了，怎么是直接去见王胜之？这并不符合程序啊。一般情况，王氏应该让他们先到安排好的住所稍作安顿才是，毕竟这么高规格的会晤，从西南来这里路途又遥远劳顿，怎么会不让人休息就谈正事？不管从哪个角度讲，这都不符合礼仪啊。周琦确认对讲机的话筒是关闭的，然后压低了声音对罗兰说， 这和我们计划完全不同啊，我们应该等待任小素来了以后再进入人工智能大厦呀。 不行，我们不能现在就进入人工智能大厦，要等任小素抵达王室。 进入人工智能所在的大厦就是他们计划中的第一步，按理说 他们应该开心才是。但时间不对。罗兰点点头，他拿起对讲机。 王瑞，这就是你们王氏的待客之道吗？我们庆氏之主来到你们地界上，竟然连个澡都不让洗。而且啊，我们已经给出足够的诚意了，现在该看看你们的诚意了。 各位，抱歉了，我很难答应你们的诉求，因为长官的时间不多了。这不是秘密，长官也说了，不用向各位隐瞒，他已经不能再等了。今天他神志难得恢复清醒，所以要谈的话就必须是现在了。 此话一出，罗兰等人在车内面面相觑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会得到这么一个答案。王胜之的时间不多了，这偌大的中原才刚刚统一，而统一他的人竟然已经行将枯朽。而且如果王润说的是事实，王胜之如今连清醒的时间都很少了。现在原本应该是对方享受权力的时候。 你们觉得这消息是真是假？ 应该是真的，不然我们都已经在王氏掌控之中了，他没必要如此心急，也没必要骗我们。 那我们干脆把他熬死多好啊，王胜之一死，王氏立马大乱，到时候都不需要庆氏出手对付王氏了，他们自己就会瓦解。 罗兰看了周琦一眼， 我们这次要对付的并不是王氏， 而是人工智能灵。很久以前庆枕就给许蛮说过，大多数人将王氏与人工智能看作一个完整的整体，然而在庆枕眼里，人工智能和王氏是剥离的。在庆枕看来，人工智能远比王氏危险得多。这次他们便是来摧毁那地下河的服务器的，想要完成这一步，就首先要进入人工智能大厦。可一旦进入那座大厦，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。 我建议再等等，起码等任小素抵达。 不能再等了，如果王胜之突然死亡，我们还有没有机会进入人工智能大厦？恐怕没有了。 没有机会就没有机会呗，我们可以以后再找机会啊。 不行，这是庆忍计划上最重要的一环，必须成功。庆忍已经不止一次说过，我们要与时间赛跑。 庆老三在一旁突然问道， 哪怕你会在这场赛跑里死去？ 罗兰死死盯着庆老三， 现在怕死也晚了。 我倒是不怕，你都敢去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 罗兰转头看向其他人， 许蛮、周琦，我们的计划是有什么疏漏吗？并没有，只是因为突然得到任小素要来的消息，我们就要放弃已经筹划许久的计划。我们不能等任小素了。 你是不是担心会把任小素卷进这件事情里，让他遭遇危险？其实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也是在帮西北。 没有的事儿，我现在哪还顾得上想这么多啊。而且我们也不差，没道理天天指望别人来当救世主，对不对？ 真正内心强大的人从来都不需要别人来当自己的救世主。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切，甚至准备好了面对死亡。周琦轻声问道， 你想好了吗？也许我们的计划成功了，庆展后续的计划也可能会失败。如果我们死在这里了，那就白死了。 当周琦问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仿佛又回到了那天风雪夜陪庆展一起登上银杏山。 想好了。 罗兰看着窗外， 庆氏1374位涉密工作人员，5年与世隔绝，他们连家人都没有回去见过，就为了成功的那一刻。庆枕精心准备的计划不能白费，这些涉密人员的辛苦也不能白费，这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机会不能白费。背负着这么多东西，老子忽然觉得自己也算是个英雄了。 车队进入壁垒后，许蛮忽然说道， 总感觉这61号壁垒有点不太对劲。我们这车队足有数十辆车，结果通过的时候 路上行人很少有人驻足观看。 这其实非常不合常理，正常情况下大家都会停下脚步看看车队到底怎么回事。 有点古怪，但现在顾不上这么多了，准备开始吧。 十分钟后，当车队经过61号壁垒内的京川河大桥时，罗兰他们的车队竟突然停了下来。这一举动逼得王氏车辆也全都紧急刹车。罗兰大摇大摆地跳下车来，特种连士兵也全都下车，在车子周围进行戒严。王润冷着面孔看向迎面走来的罗兰。 罗老板这是要干什么？ 罗兰笑眯眯地趴在王润他们车上。 我来找你聊聊天不行吗？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？王上直接给你发多少工资？结婚了吗？有小孩了吗？孩子多大了？男孩女孩啊？ 王润愣了一下，他心想，你在这跟我扯什么犊子呢？与此同时，周琦趁着特种连士兵遮挡，纵身一跃跳进了平静的京川河中。150多斤的人从3米多高的桥上跳进河流中，竟是像一滴水珠落了进去，没有发出任何能够惊动王运等人的声响，也没有水花被溅起。王润这时候看着罗兰笑眯眯的表情，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他赶忙下车往车队后方看去，又看了看河面，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青绿色的水下，周琦如同一尾鱼雷似的藏匿在水底深处，朝着西方游曳而去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